香港人网咁讲至好听。 酒色财气，主持郭兆明博士。 Hello， 大家好。 大家好，大家好。 系啊，欢迎各位听众嚟到收听同埋收睇啦第三集嘅酒色财气。咁咧，今集咧就嚟讲咧，当然有翻我郭兆明博士做翻主持啦。另外咧，我哋咧请到一位咧非常之靓女嘅嘉宾，就系阿猫阿 Jo 啦。 系 咁讲咧，大家可能唔知系边位啊。咁其实咧，阿 Jo 咧系啦一个喺好出色嘅漫画同埋一个打手心，即系都沉迷上 我都想 写手写手点解咁讲？咁其实咧，我谂 show 一 show 少少阿 Jo 嘅作品先啊，各位 打草格仔， 因为其实我哋后面绿色呢一个咧系 C G 效果，咁我睇暂时睇唔清楚，不过唔紧要。其实咧，阿 Jo 咧一位好出色嘅漫画家，同时间咧亦都系写武侠小说喺台湾非常之出名噶。谂如果一讲阿猫嘅名咧，好多听众都知噶。不过咧，如果讲阿 Jo 嘅作品咧，我哋留得迟啲先。咁而家时间咧就交翻俾阿博士咧，因为咧以我所知咧，其实咧有好多网上网友嘅问题咧想问翻博士噶。不过问题之前咧，博士今日带咗好多礼物俾大家。 有一个俾翻上次问问题嗰位Harry 啊，叫做 Harry 我哋网友 Harry 啊，因为咧话说上一集系啊，唔知阿 Harry 系咪度喺度嘅话咧，可以喺我哋 chat room 嗰度咧留个言，因为咧上次阿博士咧就好欣赏你问佢一个问题啊， 就系关于中国个文化大革命嘅后遗症系点咧，同埋佢话会每日咧摆20蚊咧系支持嗰个中国嘅工作嘅下一代。记唔记得啊？你啊，有个 Harry 暂时我未见到佢喺 chat room 啊，不过唔紧要，我 系咯，话低俾佢听， 系可以联络翻佢，因为我哋可以揾翻佢哋嗰个会员嗰个编号啊，同埋会员嗰个 ID 嘅。咁咧就 我介绍啦，好唔好啊？ 嗯， 我会送一个牌咧俾啊呢位先生嘅，系我设计嘅。设计咧就系将来通常我哋中国人咧就好兴摆嗰个天公赐福啊，地主啊。咁我呢度改咗咧，就叫天地各亲师，中间咧就系心好事成。咁喺呢个左手边咧就系诚信招财、谦孝纳福；右手边呢个咧就系科学兴家、迷信伟业。咁另外有一张说明书咧，只要你翻去摆喺度，摆个钱箱，摆朵鲜花咧，就代替咗我哋唔使搞嗰啲迷信嘅嘢噶。天地咧就代表我哋尊重嗰个宇宙嘅环保啦，国咧就以前叫天地君亲师嘅，我哋将个君字咧又改咗国字，系一个中国好有权位嘅人帮我改嗰个字嘅，咁啊唔要嗰即系冇咗皇帝啦，我哋用个国字代表个君，咁啊代表我哋咧去尊重我哋自己嘅国家，亲咧就我哋嘅亲人祖先，师咧就好重要啦，我哋所有老师咧。包括世间你睇本书或者你听到电视台听到任何的知识呢都是你的老师来的。这个呢就代表了我们呢所有那些民间不清晰的信仰是我设计的。暂时设计了出来呢我都未找到那些经销商因为没有时间。咁希望将来慢慢有个种子呢在自己国家度流通的。咁我第一个送给上一集一位 Harry 先生，他问我对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对国家，同埋佢提出咗咧，佢每日咧系有20蚊咧，系储喺度咧，帮我做下一代工作。佢呢种嘅心情系我值得尊敬嘅，我应该有一个小小表示俾佢。希望佢收到呢个资讯咧，俾电话人网咧安排嚟攞呢份礼物，一个小小心意啊！ 哇，真系好 surprise 啊！我谂阿 Harry 啊问问题嘅时候，估唔到啊博士准备一只咁靓嘅佢自己亲自设计嘅碟送俾佢啊！咁啊，其他咧之前冇问问题或者咧今次拎唔到咧博士礼物嘅听众，唔使，其实真系唔使咁失望住，因为我知道博士仲有其他礼物带俾我哋嘅听众噶。 如果今日有听众系今日生日嘅，你农历年今日三日，你可以俾个名去赤窿。你只是讲你性别男定女，因为写贺年咧，生日贺年咧要分不同性别嘅，所以你不需要介意。譬如我女咩名，你唔使写姓嘅，咩名，大约几多岁， 因为岁数都有唔同嘅写贺联。咁我咧就今日咧就，因为我仲有一堂，仲有课咧就讲完噶啦，酒色财气呢个节目。咁我喺呢一两课咧就同大家结一个文字嘅姻缘。咁你哋可以即时记你个名嚟，电邮个名嚟，我即时咧就作副贺联，祝你生辰快乐。亦都录一首，喺我哋中国文化度咧系有一啲好优美嘅学问喺度。仲有嗰个系咪我开始介绍个诚信问题啊？ 系啊，咁其实咧，重复一次先啦。咁啊，博士咧就其实真系好豪爽啊，因为咧，如果佢话咧今日系农历生日嘅朋友咧，其实咧你可以喺我哋嘅 forum 留言，或者系contact 翻我哋人网度，最好都系 forum 留言啦，喺翻我哋酒色财气嗰度。咁你留低咧，最紧要你咩资料咧？就系、是、你个大概年纪。 而家电过嚟最好喎。 哦，而家 chat room 都得。 即直作俾你咁啊，副贺联。 哇，咁犀利！ 系啊，即直要。 好有文采，因为阿博士又喺度，跟住另外加埋阿猫姐喺度。 即刻同你作副贺联。 好，咁啊，如果你今日农历生日嘅朋友咧，就可以咧留翻你嘅年纪、约数同埋。你性别最紧要，因为博士话咧，即系用嘅语言系唔同啊， 用嘅文字唔同， 文字系唔同噶， 比男同比女都唔同。 系啊，咁啊，不如咁啊，博士啊，喺我哋开始讨论咧，其实今日有句好精彩嘅内容啦。不如之前咧，其实因为太多网友问你问题啦，可唔可以不如答翻我话有几个问题先啊？ 我讲咗诚信先。 好，冇问题。 因为上有成好多次咧，喺阿萧生嗰个孔子三分钟度咧都讲诚信，咁啊，今日都继续要讲诚信。大家淨喺概念上讲诚信咧，系都系以为讲概念。我讲一件实际嘅事情，系发生喺我身上嘅诚信问题。25年前，有个租客嚟同我租一间铺，咁咧我就问佢做边个行业，佢话佢做旗袍嘅。哇！咦，我做旗袍真系好冷门，呢个真系一个艺术。咁佢就问我要2年租约或者3年租约，或者再做2年。我话唔好啦，我哋咁啦，我唔签租约俾你。你一路做，我收平你啲租。如果你将佢分租或者转租俾人咧，我就收翻间铺。如果你唔分租俾人，你系诚实嘅话咧，你照做你嗰个行业嘅话咧。如果我要用间铺咧，我俾3-4个月通知你，你咪交翻俾我咯。咁佢咧就后屘冇采取同我签租约。到今年早2年前，佢俾封信我，佢郭先生好多谢你23年来冇加到我租，令到我可以供养咗3个仔女咧读完大学。咁啊，到今年咧应该25年啦。咁呢个咧系一个旗袍，专做旗袍嘅。咁呢个旗袍商店，我印象中咧，我见过呢个租客一次。佢初咗租嗰阵时，佢好似叫金多宝啊，金宝多喺嗰、那个真名杂志后边咧有卖广告。耐唔中咧，佢都有喺经济日报卖广告嘅，专门做旗袍嘅呢个上海师傅。佢系喺浙江街31号。我唔系好大富大贵嘅人。但呢个系小事，即系我以前仲有其他好多嗰啲收购嘅楼啲钉咧，我翻嚟咧10几年、20年都冇加人租嘅。即系我相信，如果香港有铺位唔加租20几年，我相信都唔多。但我觉得一种艺术，一种传统嘅呢个上海师傅嘅艺术咧，有责任咧都要扶佢一把。而家佢仲做紧嘅。我见过一面啫，呢个租客。咁呢个咧就话，因为佢守佢嘅信用，佢冇将我咁平嘅租嘅铺咧，佢会分租俾人，又冇将我嘅铺咧做二房东咧再赚租。咁我咧就一路保持咧20几年冇加佢租，所以诚信系好重要。有啲咩问题问我啊？先嗱，你话正话。 其实咧，今日咧就诚信问题，我知道咧。不嬲都好重要噶啦，不过咧，我哋有网啲网友咧就问咗博士一啲问题，咁包括咗咧就系话咧，其实呢个问题喺第一集之后咧已经有人问噶啦，就系话咧，听闻阿博士啊，你曾经啊同阿陈慧敏啊打成平手啊，我哋啲网友想知道嗰个详情系点啊， 好多人对啲武林比武都好有兴趣嘅， 系啊，所以猫姐白武林妈妈咁犀利啊， 呢一件事咧系我喺人身上咧属于唔系好光彩嘅事， 理由点解呢？因为当年如果我师傅佢唔通水俾我听，话叫我封佢只右手咧，我会输俾佢。稍微少少介绍啊，因为徐家杰先生咧带咗香港嘅代表咧去泰国打拳，所以今日赶唔切翻嚟。我是五十年代学武的人，我师父是香港第一个49年的香港拳王，叫黎东芬，是葡萄籍人来的。他又是这个白学的吴少忠的弟子来的，他也曾经跟袁李健琴了跟吴少忠，这些要问韦基信就最详细的。那我师父呢是九龙第一家麻雀馆鸡记麻雀馆的女婿。当年鸡记麻雀馆有两个公子呢是做骑师的，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初期。所以他们在那个社会上有一定的知名度。在五十年代呢，如果老一脱的人会记得的，以前那些华籍英军呢是恶过差人的。所以很多嗰啲舞厅啊，乜嘢酒楼啊，都要揾嗰啲叫俗称水雷炮咧，就好恶嘅，因为佢哋打完交三完事咧，唔使翻差馆嘅，佢哋军部咧就拎啲人翻去处理就得噶啦。咁我师傅咧当年咧就手下好多徒弟咧都系水雷炮，咁变咗你五十年代咧，加上鸡记麻雀馆，而家仲系有嘅鸡记麻雀馆，九龙城有，油麻地有，观塘有，新蒲岗又有，以前咧喺城寨都有嘅。变咗我哋嗰阵时喺呢啲咁嘅环境出身嘅背景咧，即系唔系讲笑啦，打完交行翻差馆喺后门就放噶啦。即系我哋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咁点解同阿慧敏？因为嗰时慧敏咧，佢曾经咧系做过一个江湖嘅名人嘅保镖啊，佢个肥仔坤，佢嚟登到拉比嗰时咧，就俾有一个六三三嗰啲。嗰啲警察部嗰啲俗称六三三嘅机动部队咧，俾个鬼仔一拳打到飞起，之后佢自己知道功夫唔得咧，就走嚟揾师傅学嘢。咁啊，听到江湖上咧就话我师傅嘅拳法啊，同埋个背景咧，即系都有得对佢帮助，咁啊上嚟拜师。但拜师之前咧，佢就留我师傅试一试。咁我师傅咧就话：，唔使啦，我叫我徒弟帮你上天台啦。咁我同佢上天台，同阿慧敏上天台。咁阿慧敏行先，我跟住行。但我师傅咧喺我耳仔度咧就同我讲，叫我封佢只右手。佢睇到佢行路姿势咧，就叫我封阿陈慧敏只右手。所以变咗嗰、那个师字师字嘅师底下嘅切磋咧就。后尾嘅结局咧，我就话俾阿慧敏听咧，我哋喺江湖上行走，当大家打平手啦，唔好传出去。实际如果我师傅唔通水咧，我未必赢到佢嘅。所以我认为咧，呢个系我一生人都唔系好光彩嘅事，即系有少少矛佢咯，即系有人通水，即系呢件事咧就咁嘅。仲有咩问题？ 哦，其实我哋都觉得有个疑问，话你师傅都几厉害嘅博士，即系好似阿妈姐讲，一睇就睇到。咁但系你嗰时用啲咩招数可以封到佢右手？真系系一啲绝学系可以锁住佢。 嗰啲三言两语讲唔到嘅打拳嘅人知道。 哦、明白。咁啊，另外 等于而家你话行路睇到，譬如而家我哋睇人都系噶，你一行入嚟，一坐低，一拎起只杯饮茶，我已经知道你又系咪人才啦。 哇！即系嗰、那个，即系好似， 即系以我哋嘅学问，因为你一个人一行嗰时咧，你个地水火风喐噶嘛，涉及你个前身上带落嚟噶嘛， 嗯， 就你个前身上带来涉及你个性格噶嘛，咁啊个前身上我哋明朝咧已经系淹没咗嘅，即系失传咗嘅，但我喺印度学翻噶嘛。因为你个人一行，你地水火风个平衡咧喺边度有偏差啊嘛。 咁啊，即系好似求艳客转里头，求艳客一见到李世民就觉得佢 有冇贪唔贪心啊？即系我哋你行入嚟一坐低拎只杯饮茶，你只杯一拎上嚟咧，再摆翻落去，你只杯有冇震荡啲水？嗰杯茶已经知你有冇定力噶嘛？呢个系好深奥学问嚟嘅。问第二啊？ 哦，好，咁啊，第二个问题咧就系话，其实咧，我哋嘅节目名叫做酒色财气啦。咁我哋之前咧讲嗰啲财啊、气啊、酒啊咁样，但系咧暂时嚟讲未讲女色。咁有网友咧就问阿博士点睇女色咧？ 如果结咗婚嘅男人咧，就最好唔好有第二啲女人啦，即系对个太太都唔公道。但系喺个社会上咧，如果你做生意或者出去应酬咧，你事实上会撞上一啲佢走埋嚟勾引你嘅女人噶嘛。咁你唔好当自己情圣，因为佢系职业嚟噶嘛。咁你点样可以将外边嗰啲风尘中嘅女人同个老婆比咧？佢嘅职业咧就系点样氹男人开心噶嘛，一路氹你咧，一路你唔见钱噶嘛。咁啊，老夫老妻佢梗唔会话有嗰种情趣俾你啦。咁但你又有啲人咧就咁同通常风尘女子咧，佢有好多古仔同你讲嘅。以前台湾仲犀利啲高手，啊淋到相机都滴眼泪噶嘛。跟住你翻到香港，佢有几封情信俾你噶嘛。咁你其实啲信啊写低一大沓喺度，求佢加名上去咁。咁但好多男人自作多情啊，佢又要英雄救美，又要帮人赎身，咁你好手尾长嘅，所以咧就话你净系俾钱了咗件事咧就算啦，就唔好去带埋翻屋企啊，又搞到好多手尾出嚟。如果女人唔同你讲钱嗰啲，咁你咪更加要小心咯。你点还啫？你还唔到噶嘛？未够钟噶嘛？第一 part 未， 所以你大家咧要小心呢样嘢咧，就系话，你有咗个太太之后，喺感情上咧最好就唔好搞，即系呢个要避嘅。你唔避咧，你就最好啊当去快餐店，咁啊记得要保护自己嘅安全，啊又唔好搞到家嘈屋闭，啊又唔好自作多情，呢个你压服唔起。 但是咁，好多男性都系冇乜定力噶。如果有个小姐对你好好嘅时候，又会忍唔住噶咯，又有感情缺失噶咯，好易。 咁你可以有少少方法嘅教大家啦。你一路谂佢啦，譬如我呢个对手一路每十年佢个样变成点咧？而家你廿几岁，佢你妈咪三廿几岁系咩样？四廿几岁咩样？五廿几岁佢又会变咩样？咁你谂到六廿几岁咧，咁你就冇人噶啦，咁你要收工噶啦嘛？系咪？第二个问题咧， 系咯。不过其实类似我都听过噶，因为好似阿博士咁讲，即系唔好话一沓情书嘅，可能佢哋同一封俾你嘅情书，其实真系写咗十几廿次嘅，真系。咁啊，好啊，讲完女色噶，喂，讲埋另一样嘢就系财先啦。因为咧，有啲网友咧就系话咧，我哋之前嘅节目咧讲得佛学啊，咁但系咧有网友，不如我哋实际啲啦，学佛我就未必啱啦。我想知道点样发达、啊。 你发达对世界咩益先？首先就明白，你唔发达，咁你又系咪会过得唔开心咧？呢度大家真系要分清楚。譬如话，你买个表带，电子表几廿蚊买一个，咁你唔会睇时间系几十万嘅表，你唔会系赢你噶嘛？会唔会啊？即系你，如果你嗱，老实讲，我同我屋企人咧，我一日咧。连埋食用，连埋剩咧，100蚊已经有钱剩嘅，用唔到嘅我哋。除非我嘅钱嚟到咧有用，啲钱有用。如果你啲钱你冇用咧，就衰过搭报纸喎啲钱。嗱，报纸有个遮头，又可以包嘢，又可以有内容睇，系咪啊？如果你拿扎银纸咧，你唔用咧，仲衰过搭报纸嘅喎。所以金钱咧就话你真系要识得去用。不是说你用啲金钱翻嚟，你要去搞虚荣啊，一路追逐啊，要买飞机啊，买剩啊，咁你会俾佢扯咗去销毁咗我哋人嗰个灵性噶嘛？所以咧就话取财有道咯，同埋就系话，如果你话你要分清楚揾食同揾钱咧系唔同嘅，揾食同揾钱咧系两件事。揾食一般人咧都会辛苦噶，一你揾唔到咧就冇得食啦。但揾钱咧就唔同咯，揾钱咧比较舒服嘅，所以大家要分清楚呢两样嘢。你究竟你系想揾食啊，想揾钱先？如果你搞唔清咧，你系会好唔开心嘅。同埋你如果想揾钱嘅，你有冇咁嘅才干咧？你有冇咁嘅气量咧？你有冇喺嗰个社交圈子去对人与诚咧？大家一人买一件货物都系10蚊，点解佢帮衬你咧？为咩事人哋要帮衬你咧？即系我觉得检讨好紧要咯。咁好啦，另外最重要咧就话补充一句咧，我上次教大家摆个钱箱嗰度咧， 其实就是会增加你财富同埋增加你智慧嘅。因为我哋吸一啖气翻嚟，你要呼出去。呢个宇宙嘅规律嚟嘅，即系话如果你揾咗财富翻嚟，你唔再用翻出去咧，佢就唔会循环不息嘅。所以你就想有钱嘅人或者想多啲钱嚟揾你嘅人咧，首先你真系要量大福大，呢个系好重要。同埋你本身真系要将你而家嘅工作咧，你要精益求精，点样做得更好，将你嘅技能咧发挥得最好。譬如你做洗头洗得好。明星都追你啦，而家香港好多细路仔都有明星追噶。啊，譬如你裁缝做得叻，咁就好多人帮衬你噶。但你一定要精益求精，或者学多两三套谋生嘅技能，解决咗揾食嘅基础，然后先再讲揾钱。揾钱容易噶，揾食难噶。所以今日嘅就系话要提醒大家啲网友，但系你照个方法之后咧，你一定会过得比人舒服，因为你节省咗啲钱咧。你都是多了的嘛，因为现在社会很多陷阱的，在新加坡比较好，他信用卡呢超过了一两万呢，你再签多了不被银行追你的。但香港的陷阱很危险的，他都未读完大学，个个争几万元卡数了毕业，那他又找不到工作做。那些信用卡呢，他设计呢就不希望你还钱的，整个最低还款其实呢就很贵利息的。即是你跌咗落个氹度咁，系啊，贵过贵你老噶，所以我哋要避咗呢啲陷阱嘅。如果你连嗰个社会嘅陷阱你都唔识避咧，你就好难会做一个有钱嘅人。仲有啲咩问题啊？ 咁其实都头先个问题咧非常之好，对于我嚟讲都有益啦。即系听众成日都唔好话听众啦，其实好多人都会觉得啊，点样可以发达啦？ 发达 咯。博士者言惊醒梦中人就话：你发达之后，你谂下你对呢个社会呢、這个世界有冇贡献先？ 对你都冇益噶。因为如果你个仔女叻过你，你俾钱佢冇用；如果你个仔女衰过你，你留钱俾佢，俾佢败，不如自己败晒仲好。同埋你个仔女如果叻嘅，你再俾钱佢，你夺佢嘅志气噶嘛？佢真系有才华嘅话，啲人都当系佢屋企关照佢噶嘛？你会削咗佢嘅志气，呢个对个仔女系唔公道。所以大家都要知道个金钱点处理， 都啱噶。 但我哋而家系一个好物质化嘅社会啦，咁变咗啲小朋友啊。好细已经知道名牌啊、炫耀呢样嘢嘅，咁但系问题系我哋点样避，即系点样教导下一代去避开呢啲咁浮夸嘅嘢，去务实地去做事咧？ 呢个传媒责任。而家你扭开电视咧，以前我哋扭开电视睇咧，就教人储钱嘅，有钱啱送嘅去开个保仔户口。而家唔系教你点样使钱，点样吹水。呢个全部社会教育同埋学校教育。你正话呢个网友嚟，佢冇讲话咩名个天啊？ 是啊，因为呢其实呢因为问题就太多啦，我哋冇 可能问晒。佢要俾个名㗎，唔係问题啊，佢写个名俾我先作到㗎嘛。 哦，嗱，咁样讲一讲先。 你冇个姓名呢，你係点作贺联俾你啫。 是喎。嗱，讲返就 即係你係陈墨水咁，我都用你个墨水作个贺联，你唔使写姓，你写你个大名。 哦，不如咁啦，网友86223671，嗱呢个号码咧就系啊呢个位网友嘅名嚟嘅，咁你可唔可以喺 chat room 留翻你自己个名俾我？咁因为 中文名 系啦，中文名咁啊，博士咧就可以唔需要讲姓，就 要 讲 要分男定女。 哦，男佢写咗 大约几多岁啦？你大约30，大约40，大约20都得啦，唔使实。正確年歲 係咯，個年紀同埋嗰個性別佢就寫咗噶啦。不過咧，我哋就仲爭 你 個 名。 啊，如果係即係嗰啲暱稱得唔得？例如 唔寫得賀聯嘅， 哦，即 係 要正式個名嘅，明 寫挽聯就得暱稱。你未死啊嘛，點會寫挽聯俾你？ 咁啊，麻煩你咧喺 chat room 留翻個名俾我啦。不過咧，其實我哋咧問題咧實在太多，我哋都冇可能咧一次過問得曬。 慢慢。 係咯，不如咁，我哋今日咧問今日嘅最後一條問題啦，就係話咧。剛才我哋讲到钱呢个问题啦，咁有啱啱 chat room 有位听众咧就话，博士话而家用嘅钱咧系天数，咁可唔可以讲下即系钱同天数有咩关系咧？ 我40岁前我自己嗰个背景同埋我历史我要搵嘅钱咧搵晒，40岁后嘅钱咧就话我系用我嗰、那个因果嘅力咧感应啲钱翻嚟搵我，系我唔知嘅，呢个比较好神秘嘅，即系多咗出嚟嘅。 咁问题点样知个天数有几多银纸喺我 嗱？ 我 天数咧，你人嘅数就系你读完书出嚟搵钱，你搵到几多岁之后咧，你会有数计到噶嘛？譬如做医生又搵几多钱，但我系无端端会多咗一二千万都有噶嘛，系你谂唔到会嚟嘅钱都会有噶。 譬如我买幅地俾人呃嘅，但佢无端变咗一笔大钱俾我噶嘛，所以呢个佢会变噶嘛。我最近有幅地喺西贡都变咗可以起得屋噶，买翻嚟有多少俾人哋点咗去乱咁投，咁啊中咗招翻嚟噶嘛。世界好神奇噶，呢、這个天嚟俾你嘅钱咧系你嘅福气咧，佢会嚟。呢、這个比较深奥嘅学问，但唔容易收得到嘅。你搞掂人先啦，你唔好问啲你控制唔到嘢，你搞掂人嘅嘢先啦。啊，你发挥自己嘅能量，发挥自己嘅能力，发挥自己嘅诚信，系咪肯蚀底啲？唔好下下帮人计数，系咪？吃亏系福嚟嘅，人哋肯俾你吃亏，你已经系有机会噶啦嘛。 嗯，我想博士的解答可以答到这位网友的问题，即是最重要做好自己先。不过呢，如果大家呢有其他问题的话呢，其实呢可以欢迎在第三节，即是大概九点至九点半的时间呢，再上 forum 或者封烟打电话入来呢，可以问回郭博士的所有问题的。那不如这样，我们现在暂时休息一下先。那去到第二节回来的时候呢，我们都会详细介绍一下呢阿猫或者阿 Joe 这位很出名的台湾的漫画家啦，还有武侠小说的作家。那我们呢会展示一些他的作品嘅，咁啊，转头翻嚟有佢嘅访问噶，转头见。 香港人网音乐癖好， 香港人网音乐癖好，我系 A Day Angus。呢首咧系我哋 A Day 同选民力量同嘉林一齐合作嘅一首新歌，叫《至安心》。 门前外风吹雨打。仍期望去找个家，躲进至少发梦的话。 其实咧呢首歌咧就我哋开会嗰阵时咧就想做翻一首系可以代表到年轻人嘅心声嘅一首歌。咁住屋嘅问题，咁好多人就话买唔到楼啊，房屋政策就唔知点啊。咁所以我哋谂到就话做一首关于讲居住问题的歌，俾填词人同埋编曲嗰阵时咧，大家嗰个 idea 都好近，个成个感觉好 smooth， 大家都好自然咁做到出嚟。 谁曾话过，首次抱着外国安稳会赠给我？谁曾话过，相处齐身有所说到未有怎么？情人想成落让安安心，听得太易错。有志气也奈何。 咁我嚟听下嘉林嘅 demo 啦，好少女情怀，一首好小品情歌咁样嘅。咁我哋就将个歌词咧就写到好似一个女仔，一个男仔。咁因为好多男仔咧，每次都话啊俾个好安稳嘅家佢，但系点知一次又一次都令呢个女仔失望咁样啦。 谁曾话过，首次抱出外降安稳会赠给我？谁曾话过？相处齐身有所说，但未有怎么？情人想成落让安安心，听得多益处。难道待我失信并未嫌多？进贡到老或可得到幸运而一个，梦想的声音飞过。 港人网音乐癖好，我是 A Day Angus。 酒色财气，主持郭兆明博士。 第二節的酒色財氣，我看到其實網上會有些新的聽眾，或者講講今集除了有郭兆明博士在這裡之外，其實也有一位嘉賓，就是叫貓大貓小姐的。大貓小姐是哪一位呢？其實她是一個很出名，在台灣是非常出名的漫畫家和武俠小說的作家，很厲害是吧？大家其實看到現在畫面上這一幅這麼漂亮的作品，其實就是大貓小姐的自己親自的設計作品。咁一陣間嘅節目落去咧，其實我咧就會負責咧不停咁咧換咧佢啲作品俾大家欣賞一下。不如阿媽大貓小姐自己介紹一下自己咯。 咁其實我都係香港人嚟嘅， 就唔係台灣人嚟嘅。咁我就一路都係喺香港，由香港嘅同人界嗰邊出身嘅。咁就最初都係畫啲業餘嘅漫畫居多啦。所以如果以香港嚟計，比較多人識嘅咧，就反而係我畫漫畫嗰一邊嘅。咁但係咧，就由於我自己本身都好中，一路都好中意寫小説。咁就變咗但係香港個發展平台咧就比較少啲，咁就所以就轉咗去台灣嘅網站咧，就發表我本身嘅文章咁樣嘅。啊，咁就都算係比較都比較好地比較多人，即係嗰邊個讀書風氣比較好啦，咁就都會比較多人睇一啲嘅，比起香港睇嘅觀眾咧係多一啲咯。 不过都是的，我觉得呢香港人呢主要呢看漫画多，但创作的是少的。那大妈小姐，其实我想知道呢，当初为什么你会开始画漫画，你是哪里学起的呢？ 这个很奇怪啦，因为我本身是可以讲我是不喜欢画漫画的。我以前小时候那时候读书时代啦，我是不看漫画的。 完全没看啊。 完全没看的，因为 读书开始咯。 我读小学嗰阵，我睇紧金庸嘅武侠小说嘅， 哦， 所以我系完全冇掂过漫画嘅。 咁基本上你系由几时开始？例如你读大学嘅时候，定因为出咗嚟做嘢先开始？ 出嚟做嘢，反而系出嚟做嘢，咁就由于都比较少书可以睇，已经睇书睇到好似唔系太多嘢新刺激啦，咁就偶然发现日本漫画系都好靓，咁就。开头都只是抱住睇嘅心态，但係整整下呢就有啲心思思想，试下咁靓嘅到底画唔画到呢，咁就试下一张唔得试两张囉，试两张唔得试过十张囉，咁试试下开始就有人话你画啲嘢几靓喎，咁点解你唔拎出去俾人睇呀，我拎出去俾边个睇，我就问返嗰位人士转头，咁跟住就有人话香港有啲叫同人志同人界嘅活动，咁样叫我参加啦，入我哋个组织度参加啦，咁就可以发表俾下俾人睇咁都得嘅，咁抱住试下囉，横掂我又唔係諗住一定要做职业嘅，咁所以咪试下拎出去俾人睇，咁就看看自己又喜欢写故事，慢慢一路变成写画两边，我创作都两头走。 其实呢我自己呢现场看到大猫的画真的很犀利。我第一个看下去的时候，我立刻跟大猫小姐说，哇，今次我小时候看那本圣传的是真的很日本风气真的很日本风的。 的确是的，因为我最初学的呢是跟 Clam 画圣传那批漫画家的 style 的。但虽然他们是的而且他们画得很好，很多出色的作品，但问题就也都是在这里，你学得耐的时候呢就会很套入回去那个模式，变成你就失去了自己的 style。现在香港也是有一个这样的问题的，很多时候是没有了自己的 style 的。后来一路开始我就会慢慢开始那个 style 都会开始有些转变，就中国风会慢慢重一点。 其实呢以我所睇啦，就係呢啲漫画呢其实个感觉係几浪漫化㗎。但係呢我又想知道啦，因为呢我知道你自己有寫武侠小说㗎嘛。咁会唔会其实你嘅漫画係画出嚟呢啲咁嘅公仔某程度上係偏向想行武侠小说嗰类，即係例如係都係要打下交咁样，就係你自己想表达你嘅意义呢？ 其实我都有一啲比较武侠风重嘅作画作嘅。咁就啱啱揀嗰几张呢就比较色彩鲜艳啦，咁就所以就揀咗而家呢几张呢就比较浪漫一啲嘅。因为始终可能係因为女性嘅画手嘅缘故啦，咁就算係话打嘅呢都唔会下喜欢呢真係拳拳到肉啊血肉横飞嗰种，都係以个美感为主囉。 哦，即係好似我哋睇电影咁样都会有啲文戏武戏分噶嘛，睇武戏嘅时候都要打得靓嘅，转个圈都要系有啲衫飞起嗰啲感觉嘅。 即系女性嘅画手咧，一般都会着重嗰个美感多一啲咯。咁或者如果男性嘅写手咧，就会觉得如果我可以做到好真实啊，好 real 啊，打得好结实嘅，咁就叫做好睇啦。咁但系女性个欣赏角度咧，会中意嗰个画面个美感嘅。 留下个网址俾网友 click 你嗰个台湾个网址睇啊， 系咯，咁其实咧， 我讲俾你听，有冇嗰个网址啊？ 有，因为我哋现场嚟讲咧，咁啊，大猫小姐打几幅画上嚟，如果咧大家咧对佢嘅画作或者系对佢嘅小说咧有兴趣嘅话咧，就不妨咧上咧一个网站就系 流歌之风嘅叫做，咁啊嗰个网啊流风之歌，对唔住啊，咁个网址系 http 跟住colon 跟住double stroke 跟住 myfreshnet myfreshnet.com stroke 跟住 big five b i g五咁样，咁呢个读得唔清楚唔紧要，因为我会打上 forum 噶。咁其实啲画真系好靓噶。 大家欣赏啦，到我讲嗰、那个有个网友今日生日嘅，祝你生辰快乐。佢嚟个名咧系男士，叫嘉荣。咁我俾一副贺联你，你自己揾啲书法家帮你写咗作为纪念咯。可以写郭兆明题咁样得噶啦。生日咧意头好啲啦，我就比较随俗啲啦，咁啊唔想讲一啲比较咬文嚼字比较深嘅，就睇咗都唔明你讲乜嘢，又唔系咁好，咁好简单嘅啫。你又叫嘉荣，家庭个家，家藏善业，千般如意，宁辉为镜，百事吉祥。辉咧就系、是、日字边个辉，唔系光辉个辉。光辉用日字边嘅，光辉个辉唔要光字边，用日字边。荣辉慧镜，智慧个慧。一块镜个镜，百事吉祥，祝你生辰快乐。 哇！恭喜晒嘉荣。 如果有生日嘅朋友，你可以订个名嚟，男定女。 咁啊，嘉荣咧就系、是、今日农历生日嘅，咁啊，博士咧就。亲自咧就写一幅对联，写即系而家暂时作咗先贺联，咁啊暂时未写住，系啦，送咗个贺联俾你，就系、是、家荣事业千般如意， 家藏啊，家藏善业， 家藏事业千般如意，荣辉慧镜，百事吉祥， 祝啊生辰快乐， 系啊， 难得有缘啊，今日要有个网友咧就问啦，系咪我做嘅？工作咧系同嗰个梁素铭嗰个乡村城乡建设有关嘅咧，我冇睇佢啲嘢，因为佢当年呢个人，我知道佢改变唔到毛泽东，因为佢冇功夫改变到毛泽东，佢都唔知道毛泽东谂乜嘢。毛泽东咧第一次政协一加埋加咗句说话，佢自己喺嗰个宣言度加咗毛主席万岁，咁啊知道呢个人系帝王思想啦。以前嗰啲知识分子咧，好迂腐嘅，又要巴结权贵，啊，氹氹转，揾啲游水啊，咁系嘛，抬高自己嘅地位嘅啫嘛。佢唔系真系，佢又唔系假得晒嘅。人最惨咧，嗰啲半真半假咧，系好大件事。我中国做农业工作咧，系基于有少情况，但系向大家介绍一下好嘛。涉及咗希特拉嘅喎、哦，呢、這个工作，你哋大家谂有可能即系风马牛不及、哦。讲中国嗰个农村经济发展会涉及希特拉，因为农村系整个中国经济命脉嚟噶嘛。当年我做一个研究咧，希特拉点解要杀咁多犹太人呢？犹太人。同佢有咩深仇大恨先？有冇杀佢老豆？有冇杀佢全家？你就算你报仇都系杀一家人嘅啫，点解要搞到灭族咧？阿Jo有冇谂过呢个问题？ 系啊，呢个都好奇怪，点解我哋一定要 佢乜嘢心路历程要全部杀晒咧？佢连佢德国人同个女犹太女子有关系咧，佢都杀埋佢嘅，杀埋佢自己德国人嘅。咁我做咗研究之后咧，个结局啊，我唔想讲出嚟，都几恐怖啊！大家可以估。咁啊，咁点解会有呢个咁嘅结局恐怖咧？喺世界上，犹太人创造咗犹太教，佢系神嘅代表，跟住出咗个耶稣。犹太人唔承认耶稣嘅，打仗，跟住再出咗个穆罕默德，又系犹太人嚟嘅，打到而家未打完，跟住再出咗个马克思，大家都知道马克思创造咗个共产主义啦，而家都未完噶， 啊，美苏阵营对立，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你看世界上斗争几多人，未完的，又死好多人。再出过爱因斯坦发明原子弹，又死几多人。近代连我哋香港都嗨嘅，整个索罗斯有犹太人嚟嘅，最近整啲揾出一设计咗一扎白纸，换咗你嘅家财翻去，跟住佢话炸家要话爆煲，个 Raymond Bader 嘅 band 都犹太人嚟嘅，我一路做好多咁嘅 search 落嚟，单单衰嘢都系佢哋搞出嚟嘅。好啦，如果是希特拉，我不会用希特拉那个残酷的方法，但我会有我自己的方法。咁大家好细心谂啦。我话点会涉及中国嗰个经济呢？因为中国嘅社会咧系小农社会，啲人咧系好老实嘅。你谂下喺十几年前，美国佬，我最憎美国人嘅，因为佢系好狡猾嘅。他是不停的守法，他要维持他自己的霸权的地位 在世界上。因为他们的霸权地位呢，他美国不是用人管的国家的，大家网友要知道。即是说我和你哪个上去做总统呢都行的。他有两部电脑，一部做士兵，一部主流的电脑。他那部电脑是大过你香港的足球场，大球场的。全个世界情报收拾回来摆下去。只要你有一个问题一摆落去，佢俾所有嘅答案你，你自己拣。所以当年佢打伊拉克咧，佢要夹硬砌佢系有核子武器嘅，因为伊拉克系首先带头用欧罗定位做个石油交易为货币嘅单位，唔用美金。咁啊，将呢个问题一摆落个电脑度咧，计出嚟咧，一定要打你个吴家灿，一定要打你伊拉克。不打你呢就扑街，影响他美国政府，美国整个国家，他的全球策略委员会第一个信条，用什么方法维持我们美国在世界第一位。你任何的人一被他危害到他世界第一位这个地位的，他一定会动你的，他一定会被藉口动你的。哪个做总统都可以的，他不是用人管的国家的，他用个电脑管的国家的。所以他现在你哪个上做总统都不用想东西，一按掣有咩資料佢走曬出嚟，俾幾個答案你，你自己揀嘅啫。好啦，既然間佢呢個美國政府到而家，我哋中國上次講話，我哋中國危險，北邊有俄羅斯，南邊有印度。印度遠到咧，我哋唔講俄羅斯嗰 part 先啦，佢咁強硬，大家睇歷史睇到啊。印度人會唔會登憑一個金地，一個非暴力嘅主義，可以講英國人走咧？是不是真的那么简单呢？当然不是那么简单。有多少时间？ 我们还有时间的这一节。 我要讲多少少，就是大家跟网友分享一些比较冷门的知识。由他蒙古人统治印度二百几年，莫拉尔王朝。蒙古人那一代人呢，铁木儿汗呢，他不是成吉思汗直系的汗来的。他不是成吉思汗第 四个直系的汗，他是第五个的分支的，他是塔吉比克那边的。他被土耳其赶他走之后，他就落印度，落印度就攻占了印度，就统治了印度二百几年。统治了印度二百几年，临到他也都印证了伊斯兰教在印度。到他这个英国入咗去印度之後咧，最早法國入去，由後屘英國接手。呢因為佢印度咧分咗成五百幾個國家嘅，當年省收收咧，國仔國仔啲王邦啊啲嘢。咁嗰啲細嘅國仔咧就歡迎英女王嘅，即係揾咗英國嚟睇場，大家唔好喐，各就各位。咁啊，佢係保持到個和平嘅，即係唔會話你又隔離左右啊，你又參略我參略你啊，佢做大阿哥睇場。咁啊，金地会唔会话一个金地嘅咁简单嘅非暴力抗争主义就会英国人放弃咁大嘅力咧？梗系唔会啦。所以我成日都话咧，共产党咧，你唔好轻视一个国家一件小事。如果你当一件小事，你唔注意咧，就会好危害到个国家嘅。 英国人当时呢就一件小事，而影响到英国人呢会离开整个印度，就在1843年，英国司令官落了个命令，要将那个步枪的子弹盒用个口咬开那个包子弹的牛皮，那张包子弹张纸。印度兵呢违抗命令，不接受这个动作，因为你那个步枪那扎飞烧完之后呢，如果你用手慢慢来搣甩那张油纸呢，再拍呢就慢了，就说你一路烧一路慢慢把口搣甩个咬甩那张纸呢，然后将这些子弹呢拍入那个枪里。印度士兵呢反对不接受，个理由他不知道你张纸究竟是牛油啊抑或猪油，猪油牛油都死的，伊斯兰教徒就不可以用个口咬你有猪油的包子，印度教徒呢又不可以你牛油呢，他又写个秘技，大家都不知道，所以你唯有呢就违抗这个命令。那英国这个司令官呢就当他违反军令处理，拉了一群印度士兵扣留起来，那么撩起了整个全个印度的士兵呢就是搞这个动乱反抗，那么持续了几年，去到1946年，印度唯一一个女王江西女王起义了。一江西女王为什么起义呢？因为她本来的皇帝死了，因为她没有子女，变成她就不可以传承这个皇位，就英国人要收回她这个小国的国家，就收归英国人直接统治。咁但佢呢个女咧，就即刻咧就当系佢承接皇位咧就摄政嘅。佢另外个细佬呢个女呢、這个张西女王，就即刻就承认咗佢呢个侄女咧就做女王，就摄政啊，将来先至再打算咁啊。咁嗰时咧，佢呢个印度啲士兵嘅暴乱咧，佢一路暴乱到全国都轰动嘅时间咧，呢、這个张西女王咧，就不想被英国人再迫害他，直情号召了他那个国家又起义，一路抗争到甘地的时代，延续了这个这样的动力在这里，就甘地再在南非回去印度之后呢，借这个势力呢就用一个非暴力的不抵抗主义讲英国人走，但英国人不是那么容易走的，但因为甘地在英国留学做律师，他知道英国人的国情，他制造到出来呢，令到英国平民呢在世界上呢是丢架的，因为你的东印度公司有着数而已，有钱佬有着数而已，在印度的收益，你英国普通的老百姓没份分钱的嘛，他制造到舆论呢令到英国人呢在国际上呢感觉丢架的，你欺一个这样的无抵抗能力的人，你们就分钱，我们没着数，他们要逼这个逼他这个英国政府的当权派呢要放弃整个印度，是为一块油纸引起的这些事件。所以我希望中国政府呢，他在处理西藏和新疆的问题呢，他知道怎样去尊重这些这样的民族，知道他们的宗教信仰呢不是说你给两个饼他分钱给人家就可以的，他特别有宗教信仰的人，他有个精神的理想，人的精神理想不是你共产党有，一般人都有，所以这个呢就是涉及到这个问题。那好了，因为他涉及到这些这样的问题呢，我们在中国来讲呢一定搞个经济问题呢，首先在那个农业那里方面入手，给一个问题大家望有思索，希望你们大家给一个答案。我在当年筹了一笔钱，就帮我们中国呢，我认为一个国家耻辱的现象呢，我去处理那个问题，就有些人住在山上的山洞里面的，不懂讲普通话的， 那讲什么话？ 他讲的土语，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方言来的，那些人呢又不高的，因为他们这个是我们国家的一种坎坷坎坷的， 在明朝开始有的，明朝为了被战乱走到穷山恶岭，到你清朝太平天国又打仗，过都为了逃避那战乱呢，走到十万大山啊、云贵高原那里住的，你估计有得分咩？咁佢十零廿个人走咗落去喺度居留，避咗个战祸。咁佢近亲咧就繁殖，即系近亲咧结婚，变咗山啲人出嚟就畸形嘅。咁啊住喺山窿度，落嚟山下攞水咧都要行几个钟头嘅，担水上落到。佢喺上面摘啲野果啊咁样食，想耕田啊耕唔到嘅。咁我喺贵州将呢啲生动嘅人，你中国政府打开门口又哇，而家中国好有钱乜乜乜乜，但呢个国耻嚟嘅，我要解决呢个问题。咁啊，喺香港筹集咗一笔钱，好啦，撞到一个最大问题，冇一个村落，冇一个镇长咧肯接收呢班人搬落佢嗰个地方噶。佢话郭先生，你搬班嚟嗰度，我哋唔掂噶，我哋边度有经费养佢啫？佢又唔识做嘢，又唔通语言，即系等于我哋喺香港人都系啦，喺你屋村附近起个中途站，你都唔制啦，起个弱智嗰啲咁嘅院，你都喺度反对啦。中国一样，冇人肯接收嘅。后屘我就揾到一个镇长年轻啲，嗱，你揾个地方啊，冇咁多人住嘅，嗱，你搞佢落嚟，嗱，包你升官，啊，包你升官一级，系嘛？咁佢好努力咁嘅做工作，做到啦，揾到个地方，附近嘅隔篱都冇人住嘅，咁我哋咪拎钱入嚟帮佢起条村咯，将啲人搬落嚟咯。啊，扑街啦！佢哋唔落嚟嘅，佢唔习惯，佢住喺个山窿度咧，系风凉水冷嘅。落到嚟咧，冇冷氣啊，冇成佢哋唔習慣嘅，佢又驚人嘅。咁好啦，我收曬啲朋友錢，咪起咗成扎屋，落唔到嚟，你點交代呢？希望大家望咗一陣間，俾個答案。點樣交代呢？當然我問題後屘先解決啊。咁我後到臨到最後一招咧，嗰陣時試過嘅，每一户人家俾500蚊人民幣。啊，佢哋係叻仔喎，知道呢啲係銀紙使得嘅喎，咁啊個個搬落嚟。收咗钱，全个礼拜全部走翻上山上面啲山窿度，你真系晕喺度。你哋啲网友一阵间可以写啲答案上出窿，即系睇下大家嗰个智慧去到边度，点样解决啲问题。所以中国咧系好多好多问题。我当年入去扶贫嗰阵时咧，系有成2亿多嘅贫困嘅人，而家咧剩翻6000多万，但系最辛苦6000多万。是冇條件可以生存的，同埋要提醒大家網友，而家喺世界上個個人吹水話自己中國有錢，嗰個儲備好多，唔係噶，數字係真。如果用一個人$1一日嘅收入嚟計嘅話咧，即係一個月$30收入，即係為到250港紙。中國係排名排到95嘅，係一個非常窮嘅國家，我哋中國。是沿海城市的假象来的。所以很多我们的同胞很有心啦，即是大家无论你上街好叫在我好，其他都 是外国的人来的，在我眼光。你反对好激烈都好，都是有一个为自己国家惆怅的心情在这里的。但是中国问题呢真的罄竹难书。当然有些制度上非常坏啦。喂，你做公安局长啊，叫佢做埋政法委书记，所以中国而家冇包青天嘅、哦，法官唔敢放人噶嘛，审下，审到嗰个犯咧系冤狱，你都唔敢放，一放嗰啲扑街啦，夜晚咧嗰个政法委书记就走嚟夹你噶啦，可以炒你鱿鱼嘅。佢系公安局长，佢兼政法委书记，佢共产党系好多制度咧整死自己嘅，你知唔知啊？他设计制度不知得咁论尽嘅，而家我啊开始叫啲好朋友，希望将佢嗰制度咧真系要改嘅。你点搞啫？都冇人做包青天嘅，所以你见喺大陆咧，冇人话个法院放人嘅，审到冤案你都唔敢放。佢成个制度错噶嘛？你有咩理由？等于你香港嘅警务处长，另外有个身份系管法官嘅，咁你唔死啊？乜中国就系咁噶啦？他制度棘死自己噶嘛？佢设计啲制度好古怪啊嘛，左棘棘右棘棘，左棘棘右棘棘，左手唔信右手，系嘛？所以大家网友即系嗱，大家交流啫。你俾个建议我起咗个宅屋仔，点样埋尾啊？啲人唔肯落去住，点样埋尾？我成日都同人讲噶，我咪叫你署名翻去做个镇委书记啊，做个镇长啊，俾你做半年，佢知道点样搞民主化啦。 最紧要讲事实，系咪先？差唔多咯，够钟。 仲有一分钟时间嘅。咁其实咧，博士头先咧俾咗一个好嘅问题大家啦，就系话咧，啊不过唔系你讲我都唔知道，原来而家竟然间仲有人住山窿，因为 有啦， 系咯， 喺文贵嗰边仲有嘅，即系但系我哋所知道系村落， 是 一啲好偏远嘅村落，仲讲紧啲几古代嘅言语添。 未见过单车噶，咪大陆啲人 未见过单车，即系基本上好似一个我哋讲所讲类似野人嗰一类咁样嘅。 我哋车架车去到嗰时间，佢当架车系怪物噶嘛？夜晚同我打烂晒啲玻璃啊！佢话呢个怪物笃烂佢对眼就好啦。咁第朝啲大灯烂晒， 冇晒车头灯。 佢见到车头灯，佢当怪物啊嘛。 哇！ 喺云贵嗰带系有嘅。不过就我都唔知道系住山窿，我就只系知系入某啲。 我走遍中 国 大江南北去做扶贫，因为我到咧，中央政府派人跟住我去，咁嗰啲人咧又好过瘾嘅，有中央政府啲人嚟咧，又哇又帮我哋整路啊，又帮我整靓啲啊，又俾多两套靓衫佢着啊，所以我周围去就咁解啊嘛，即系等佢哋有人注意啊，咁啊起码嗰啲地方政府照顾多啲啊嘛，即系等于而家你话咩啊？特首来深水埗巡视，咁深水埗条街都洗干净啲啦，系咪啊？一样。所以我咪扮周围去咯，扮周围去，等啲政府咪照顾多啲最穷嘅人咯。利用自己嗰个关系。 哇，真系好有心啊！呢样嘢，不过我就喺度谂啦，因为好似话今日讲呢一样嘢就系话山区有人住嘅时候，咁啊 山窿系咪 山 区嘅啫？ 系山窿人。 你谂住开条路俾佢可以方便佢出嚟个运输咧？佢哋惊人走噶，退后几个山头噶。你开开啲路，你都晕咗喺度，都唔知道开唔开好入去。佢退后几个山头啊嘛，你点开啫？ 即系如果咁讲， 嘥晒好多钱嘅。 系咯，好似我哋以前咧睇我谂如果话大猫小姐睇开金融，都有啲咁样嘅情节啊嘛。即系有冇谂过画呢一类嘅漫画？即系例如话阿博士讲到扶贫啦，即系会唔会画呢类漫画啊？俾啲其他嘅世界，即系唔好话世界上啦，亚洲区。 咪 画 嗰蜀山剑侠传咯，四川嗰啲蜀山。 啲好浪漫主义啊！咁呢啲系好现实嘅嘢嚟嘅，咁就。 佢系中 国都会合作， 历个朝代有战乱嘅时间，啲人被战祸走去噶嘛，无端端就喺嗰度住咩？惊嘛，打仗嘛，流离周围走嘛，流砖噶嘛。 哦，所以啲后代就形成咗变成喺山， 你点会走到 喺山 区 嗰度一路 住？逃避战难噶嘛，嗰时先留低咗喺个大山大岭度。 但我就一直。知道的是啲嘢，佢哋自己自成一国的村寨咯，就唔知道佢仲系喺山洞咁夸张啦。 吓、 就有啲甚至都仲系好古装束嘅， 啊、 连个梳嗰啲头发啊，都仲系好古代嘅。 你嘅画咁样，即系一个好古代咁样， 西方啲啦，佢哋嗰啲好古老 嘅。咁嘅贫困嘅人咧，我哋系最艰巨嘅，系好难搞嘅。即系有咗六千几万，佢系冇生产嘅资源俾佢嘅，成个。嗰、那個成個條件冇嘅，而家係國家最頭痛。 不過唔緊要啦，我覺得扶貧嘅嘢咧，其實 大家同胞努力啦，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冇錢冇力嘅出鼓勵，就唔好真係搞破壞，係咪啊？你唔出錢唔出力，你咪鼓掌咯。我哋做工作，你唔好搞破壞。啊！呢、這個正仆街嚟嘅，沽名釣譽嘅啫，係咪？做咩？呢啲係最唔好嘅人。但係唔緊要喎，我每日都有收法祝福嘅喎。你如果你诽谤我唔正确咧，即系提醒大家，有个唔正面嘅力量咧，会对你不利嘅。呢个系我嘅修为嚟嘅，大家望有小心。 所以大家咧都要有自己嘅修为，就系话咧做善事嘅，即系出钱又好，出力又好啊，就千祈唔好去 搞破坏啦， 搞破坏啦， 搞破坏啦。你唔做冇所谓，我哋唔系为共产党做嘢。而家你中国国民党当家，我又做；共产党当家，我做。唔理你边个做皇帝，我都会做噶。我为我自己民族请命噶嘛， 系咯， 我为我中华民族请命噶嘛，我唔系为你共产党请命噶嘛，啱唔啱？ 系咯，我谂啊，我哋嘅听众咧都真系学到嘢，今日发现咗一啲，好似我自己都唔知道有一啲喺山洞住嘅人， 好深奥噶，睇世界边有咁简单啊！ 系啦，咁啊嚟紧咧，翻嚟咧第三节嘅时候咧，会继续咧， 大家俾网友俾多啲问题啦， 系啦，就会继续咧可以问问题，甚至乎你系可以封烟入嚟嘅，咁样转头见啦。 香港人网音乐癖好 ，Hi 你好，我系欧振明。事后还早系源自身边好多朋友话2012好多呢啲嘅揣测啊，好多呢啲嘅担心或者担心点应该担心嘅嘢，之后就发觉系咪要赶快做你 好想做嘅嘢咧？ 时候还早，早多一些，早也未嫌早。心中的清单，每夜每天在数，要花多几多心思去做到。 事后还早，想讲嘅应该做或者找到一个念头，应该马上去做。睇一路欧新明都系咁样嘅，同埋我仲要加上嗰只系，其实我相信可能个阅历多咗，或者个人生经验多咗，睇嘅事物去嘅地方多咗，就真系越嚟越发觉，如果样嘢做都要睇住个结果去做咧，反而系做唔到嘅。同埋有時反而你唔睇結果咧，喺個過程入邊，喺呢個目標或者呢個追求理想或者夢想目標入邊，你會有好多突如其來或者你意料之外會衍生出嚟嘅意想不到嘅效果嘅。我覺得咁樣可能係仲有趣。 時候還早，重遇至愛你會怎做？痛快在笑聲中跳舞。不必要天荒与地老 Just let it go Just let it go 这句说话怎样听就真是看你个人的性格，正如那杯水是半杯满还是半杯被人喝了，这个真的很看人的性格。我那个性格当然 Just let it go 就叫你义无反顾，当然就不是叫你、哎、算了，我从来都不是一个灰的人，所以我那个 just let it go 的意思就是 follow your heart， 你应该勇敢地去面对你的心，告诉你自己想怎样。 早点开始相信靠自己还好，早点开始早点会做到，早点开始早点抗衰老，早点开始早点会做到。 香港人网音乐癖好，我是欧新力。 酒色财气，主持郭兆明博士。 系啦，翻嚟第三节嘅酒色财气咧。系啊，最紧要咧就系网友头先喺 chat room 或者喺 forum， 其实都好多问题要等住阿博士解答啊。 好快噶， 系啊。咁讲一讲啦，其实今日除咗郭兆明博士喺度咧，仲有身边有一位大猫小姐系嘉宾嚟噶。咁啊事不宜迟啊，不如我哋即刻问第一个问题先啦。Okay. 就系头先咧博士又讲到一啲咧关于咧印度或者英国啊以前四几年啊五几年嘅时候嘅呢啲事啦。咁有网友就系问到话印度咧，其实到今时今日嚟讲，即系唔系讲四几年，可唔可以咧同俄国同埋中国共存咧？ 其实而家都系共存紧嘅。 我哋中印俄系一体嚟嘅。印度人的祖先是俄罗斯人，中国没有印度文化就没有中国文化，所以我们、如果世界是大势，中印俄的携手呢，我们可以挡了全世界任何冲击的。中印两个国家已经二十几亿人口了，占了世界三分一有多，俄罗斯有大把价差，是吧，同埋大家都是互相在边境牵连，但中国政府可以做一样东西比较胸襟大的，在个南海问题，你侵埋越南同日本仔玩就够啦。跟住同英国同日本咧就话喺图们江嗰边咧割一啲地方租俾日本仔，因为日本系惊噶，我哋应该人道主义上咧系俾佢个地方咧系穿洗啲人口嘅，因为日本应该而家做二十年到啦，佢哋嗰个地震咧就到，所以我哋应该中国有一个胸襟嘅，俾日本人。各嗰個地方俾佢發展喺圖們江島附近邊境近海深威嗰邊，咁日本人就真有安全感，因為佢個國家係有危險嘅。所以大家亦都要補充啦，要珍惜少少嘢啦。喺亞洲嚟講，香港、澳門、泰國係福地嚟嘅，最有福嘅就是泰國同澳門。第二次世界泰國七百幾年來冇戰爭，多年打第二次世界大戰咧，日本只係借路嘅啫，入 Burma 冇打泰國嘅。澳門仲奇怪。香港淪陷澳門都沒有，他理由呢，因為當年有個巴西有很多日本僑民在這裡，所以他不敢打澳門，有幾百萬個僑民在巴西，所以很多人說為什麼就要打澳門，都日本仔不打澳門反而打香港呢？好了，但到香港呢，今天大家都要珍惜咯。在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 系转换政权，喺呢个共产社会主义国家去修复自由社会嘅国家咧，系不流血嘅。香港系冇流血嘅回归，都系福地，所以大家应该要珍惜。第二个问题， 明白。第二个问题之前咧，我首先听个电话先，系吴生。喂，吴生，听唔听到啊？ 做咩？ 系你好，吴生，有咩想问博士啊？ 诶，好简单， 大声啲啊！ 好短好简单嘅问题，就系话诶，我想对而家香港咧无以为继呢四个字咧，点样睇人网将来嘅发展？可唔可以俾啲指示？ 阿吴生就系话咧，到而家为止咧，无以为继呢四个字啊，点样喺人网度发展系咪啊？ 点样可以俾啲指示？因为而家个情况越嚟越困难啊！ 即系话我哋香港人网， 唔系喺香港个吓，咁发展呢个民主事业咧，系越嚟越困难啊！我谂佢如果咁有嘅，即系佢以佢嘅见识咁广博咧，可唔可以喺咁困难嘅底下，佢发展佢自己点样可以解决，或者点样应付呢个难关咧？ 香港有咩难关啊？ 你唔觉得而家咧嗰个操控啊，已经越嚟越紧要啊？市民嘅生活咧，其实又话好，但系我喺社会上面咧，我所见嘅其实唔系好嘅，只不过系啲数字好。喺某一撮人系真系身光颈靓，就系、是、做同呢个财经有关嗰啲咯。但系其他啲人咧，我唔觉得好咯。 佢都唔识走位啊嘛，啲人。嗱，呢个世界好简单嘅。回归前有朋友问过我，我话你呢个世界咧，即系讲句粗俗啲啊，一边咧就系埋堆去做压迫人嘅人，一边咧就做被压迫嘅人。咁话如果你两边都唔做嘅话咧，你真要识走位嘅喎。咁你唔识走位，又唔识去睇住个大势。去做生意，或者有啲以前好多人好叻噶。佢最近早几年、早十年八年，香港都靠一班厂家喺大陆揾到好多钱，所以翻落嚟买好多楼噶。但香港最大镬乜嘢咧？香港政府成个制度错啊嘛，佢哋嗰班官冇谂嘢嘛。 喂，大學我就系怀疑到啦。 系啦， 而家呢班人咧，你冇理由佢继续咁样胡乱嚟做噶嘛。但系如果以 我举个例先，我讲嗰只，你唔好咁样讲，你咁样讲咧，你唔掂嘅。 系， 我冇证据喺手下，但我据我嘅资历所知，喺以前世界殖民地，唔系讲香港啊，讲香港就引起个你哋嘅联想咧，就惊啊。在其他殖民地咧，所有國家咧，所有佢用當地人管佢當地人噶嘛，即係譬如話與華濟華啦，類似係咪啊？譬如喺印度用印度人做官就管印度人噶嘛。但我離開之前咧，所有印度人嘅政務官啊，佢要升到某一級咧，一定有把柄喺嗰個政府手度噶嘛。或者後你去揾你去深造嗰時間，等你瞓著覺，揾個人雞奸你啊，影咗相啊。或者你是做女官的，找个马佬灌你两杯酒啊，跟你上了床拍了照片啊，个个有东西在他手上制造的。以前那些殖民地那些当地人，香港有没有做这套呢？我不知道。好了，另外还有一套呢，就是他离开了新加坡或者离开了马来西亚，他还有一些官员出两份粮的嘛。为什么我有这样的怀疑呢？英国人在香港收这么多地，收元朗发展卫星城市，收沙田，收荃湾，收屯门，收粉岭大埔，啱唔啱？冇出事嘅，啱唔啱？ 系啱。 点解收个菜园村会出事？ 因为啲人睇唔起佢。 梗系唔系啦，你自己做过英国官，你都识嗰套方法，点你唔用呢？系咪啊？嗰班僆仔啊，算系俾人搬咗上台。个个人有份预早买定啲地价分钱噶嘛，变咗个高铁行歪啲条线都唔制噶嘛，佢行歪啲佢哋个个冇人赔钱噶。 咁因为佢哋有方法唔识用啫， 佢唔特登唔用啊嘛。好啦，特登唔用嘅，特登唔用嘅动机咧，佢系有嘢俾人制找，咪唔敢用咯。好啊，譬如而家派钱，咩我同你个仔细路仔计到啦，你冇理由派俾公司，净系退几千万噶嘛，有啲人一毫子都冇噶嘛，佢唔识计数咩？佢计到出嚟，点解要咁样做呢？ 再讲翻回归前一件事，大家知道嘅，我好清楚嘅有啲嘢。当年英国人俾个 question 呢个香港嘅官，如果将南旗同北旗摆埋一齐，会唔会打交？即系南北越啲人啊，越南难民啊，我哋叫南旗北旗噶嘛，同佢摆埋一个难民营，会有咩事出现？ 一定打交， 咁咪一定打交啦。最后落嚟嘅 instruction 呢啲点啊个 order， 将佢哋摆埋一齐啦。 哦， 你俾啲白蛇营打到扑街啊！ 记得记得。 咁咪咯？点解咧？等于而家喂，大家计到数，如果咁样派钱，有咩事咧？咁啊，梗系嗰啲人咧就闹政府，又闹有钱佬啦，又闹地产商噶啦嘛。咁啊，特登要咁样做噶嘛？ 咁点解要搞到香港咁咧？ 咁点样出两份粮咪咁咯？ 即系冇间到， 明未啊？ 哦，明解， 明未啊？ 明解。 所以佢好多政策咧，佢做到唔做啊嘛。所以我咪有怀疑，究竟系咪以前喺世界上嘅殖民地，佢哋用嘅手法仲留低喺香港啊嘛？咁你嗰中联版啊、港澳版啊，个个乌蛇一蛇，成日同啲有钱佬埋堆啊，咁啊跟住啊派下饼仔，跟住啊整个政协人大你做，咁啊大家兜兜搭搭，佢冇拆到呢啲炸弹噶嘛？ 喂，咁咧就要靠你个靠你。 佢又唔识拆呢啲炸弹啊，大佬！我当年我1992年同中国政府讲过，佢哋问我回归点样，我唔使唔紧要嘅。我总之嗱，我李光耀同我哋讲，佢要接收咗新加坡25年，先可以拆晒啲炸弹。我只要你一回归香港咧，你将1984年以后英国人加过啲乜嘢落去，你同佢恢复原状就搞掂噶啦，啱唔啱？ 呢样嘢未必有人搞，未必有人有魄力咁样做咯。 唔系啊，佢总之84年开始做嘅嘢啊，你就同佢全部恢复原状。 你要有人有咁嘅魄力先得噶。 佢边度谂呢啲嘢？一个谂住自己有冇着数啊嘛？而家 净系 有啲系黐咗两份人工又有，有啲又把柄喺人个手又有。 净系而家立法会啲民选议员都唔肯过你噶、啊。 呢啲系假设啊嘛。 我就发觉而家 嗱最简单噶，阿老友记。当如果共产党听我讲咧，系好容易解决嘅。所有我特首照旧委任。 嗯， 你中意留低就留低，唔留低算数。我迟早要拉闸噶，我第一铺就拉闸，唔好作铺作铺拉闸，净系又好肉酸嘅。你又搞假嘢，搞到 搞到 五不像咪肉酸咯。嗱，我第一铺我就要拉闸。所有立法会议员，你哋开民选冇粮出嘅，你自己开自己筹款。你咪俾你啲選民一人捐100-200蚊俾你咯，你有三萬個選民，每人俾100蚊，你都有300萬經費噶。因為有能力嘅人出嚟做議員先幫到社會噶嘛。你自己連兩餐揾唔到食，即係做議員喎，又唔使考試做議員，最好撈嘅喎，又唔使考筆試，又唔使有學歷，嘈冤巴閉鬧下政府咪揾到食咯，啱唔啱？香港好過癮嘅而家。 唔系，我就知道嗰啲人冇用，但系佢哋已经伸手。 但系制度衰嘛，咪要市民出嚟反对咯。喂，你董建华你落咗台，仲要整十几廿万服侍佢，又司机又剩，你落台收工啦，大佬。不，你唔使担心老友记，我可以话俾你听。 系。 我喺某个国家曾经想做一件事，就有一个政权，我亲身去噶，同嗰啲人讲，我要变铁拐你。我做完佢变铁拐你咧，我唔走噶，即刻送上 court 我 PG 噶啦。法官问我有咩说话讲 Mr. Kong， 我为民除害咁咪收工咯。我唔想呢套嘢嚟到香港啫嘛。我以前同董先生下边啲人讲过噶，啊， 但系要有咁嘅， 唔使惊嘅，世间好多人嘅，香港卧虎藏龙你定啦，包你冇事，边个做特首冇事，随时屈边个做，随开个戏俾佢做铁拐你。 喂，祝你身体健康。 祝佢将佢变成铁拐，你都仲得啊！你一傻嘅，保佢唔到嘅。你body guard，你同我定啦。你连根啦，佢金马迪都俾人暗杀啦，小事嚟嘅，系嘛？一唔掂咪收佢工啊！你放心，冇事嘅。 啊！多谢吴生嘅电话。哇！博士解释好详细，同埋真系讲咗好多，即系唔好话沦落落啦，就系讲咗好多好惊人嘅事实。 系政治好黑暗噶嘛？你唔可以用。咁單純，香港人好純良噶嘛？你睇表面會死人噶嘛？但你個舉到例出嚟噶嘛？點解你諗到你都要咁做咧？ 哇！ 個仔都諗到啦，點解你要咁做咧？你而家你派錢退差餉，有啲公司幾千萬噶嘛？有啲人窮到冇錢，點解你都要咁做咧？你計到數都要咁做咧？明知北越人同埋南越人擺埋一齊會打交，點解你要擺埋一齊咧？ 系咪啊？所以呢啲系我哋一睇到事迹咧计到嘅。 咁如果件事系咁样发生啦，咁我哋香港人又应该点样自处咧？即系好似如果当年南北越嘅人民佢自己咁清楚嘅时候，可能佢哋会团结一致，大家都系越南人啫。咁 冇打交嘅，喺香港所有嘅南民人都打交。 哦，系咯，咁但系佢哋系 研究咗出嚟之后会打交，佢一定要摆俾你，摆去打交。 但 系而家香港一样噶， 香港个分化越嚟越厉害喎，咁我哋应该点处理？ 但系唔紧要嘅，咁你希望啲香港市民清晰啲，又唔使怒气嘅，自由淡定啲，人哋摆啲炸弹喺度咧就啱嘅。咁你咪有啲智慧拆啲地雷咯，你嘈喧巴闭咩成冇用噶，系嘛？解决唔到问题噶嘛。 但系而家政府就系你越嘈，你唔嘈就唔理你。你要嘈嘅啫，你哋 佢理你唔到啊！佢好多阴招噶嘛。你而家你最好啊！而家佢哋个个都衰口衰面嘅，你咪啲市民咪抄多啲嗰啲资料出嚟掟下上网咯，系嘛？搞话搞多，你搞多啲嘉年华会打小人啊、血祭啊，咁佢啊头赤噶啦，系咪？ 点解咧？反而但系而家香港人有啲惊喎，好似 你唔好怪佢啲官员噶。如果佢好似以前外国殖民地俾人哋拿咗啲把柄喺手咧， 嗯， 系。好难搞嘅。 但喺殖民地时代啦，其实我哋咧，香港人都有游行，即系嘅自由，好似今时今日其实都有咁嘅照计。但系而家会俾人拉嘅喎。咁哇，将来如果我哋参加好似打小人啊，或者系呢啲咁嘅活动嘅时候，去发表自己嘅， 拉你咪好彩咯，拉你咪做英雄咯，食得咸鱼抵得渴。你出得行嘅，咁诶，迟早要还噶啦。学到电影咁讲， 以前暴动嗰阵都好似一样拉。 我都话啦，我亲身走去。製造個鐵拐嚟啦，第二個國家。 哇！犀利。 不過啲人撳住我啫嘛，我唔使走嘅，我做完製造要做決體，你話等人嚟拉我上 call 嘅，一上 call 係 PG。啊，個 Mr. Call 咩講冇嘢講，為民除害咁任你判咗我，咪入去監房打坐食齋咯，冇所謂噶。 犀利。 我又冇攞你命，喺人命喺我哋眼中唔值錢噶，你唔使擔心。即係我推翻你， 我先好擔心。 我推翻你嘅政權，我一定冇能力。我搞殘你嗰個城市，我一定我郭先生有咁嘅能力，但我哋唔希望做嘛，我哋自己人嚟噶嘛， 明白？ 點樣搞都係自己香港人，自己中國人，只不過外國人擺低啲計時炸彈喺度，你要有智慧拆咗就得噶啦嘛，俾啲耐性啦，好簡單嘅啫啲問題。 系咯，咁 再啲問題， 香港可以清醒啲啊！睇完香港問題，不如我哋睇翻，遠少少啊！頭先咧喺電話之前，我哋講緊咧就係話，印度同埋俄國、中國嘅關係嘅問題啦。咁亦都咧有網友問到啦，其實印度咧喺跟金磚四國嘅定位係點樣咧？ 嗰個你睇書啦，呢啲我哋上網自己睇書啦。但係總係中印俄攜手都有天下無敵噶啦！ 哇，好犀利啊！ 美國人最驚就呢樣嘢。 但係中國要有量度，真係要幫日本人。解決咗佢嗰地震嘅恐懼，呢個一個好友善喺人道立場地，我哋幫手。反正圖門哥咁多廢地都要俾咁多錢投資開發，咁咪租俾架仔咯，一年收佢幾百億美金租都好啊，係咪？ 不過你講呢個問題，我又覺得好奇怪。 咁你就交、你就交俾日本同越南參與開發個南海已經搞掂啦嘛，其他國家嘈咩？揾日本仔同越南出去出邊掃嗰班冚家產咯，自己都唔使喐手。 即係話其實中國同日本嘅關係係好重要 的，一定要友好嘅，一定要。即係你同佢友好咗，佢疏離個美國噶嘛？而家全世界美國佬個撲街搞出嚟嘅咪衰嘢。我上次刘小姐冇时间讲啫嘛，我喺美国同Dottaliu 同喺美国，我踢冧咗佢嗰个全球计划噶，嗰个全球睇法噶。 哇，咁犀利！ 我打场硬仗喺美国嗰次， 好犀利啊！但系除咗你打硬仗之后啦，讲开美国啦，亦都有网友问到啦，其实伊朗咧今日拒收美元嚟卖石油咧，其实可唔可以讲阿尹阿博士讲一讲关于呢一样嘢？ 如果你持续咧，你仲用美金定位啊，迟早打你噶嘛。你影响佢嗰个霸权地位啊嘛， 咁但系伊朗系拒收啦，咁佢企得咁硬，其实系咪对于世界嚟讲个反对？ 佢会出事嘅，伊朗 会出事， 会出事，而家会出事啦。而家美国啲火力好犀利嘅，你俄罗斯未够佢冚，俄罗斯又唔会帮你，系嘛？你迟早会出事嘅，你攞啲人民嘅生命啊，攞国家嚟赌啫嘛。佢伊朗总统冇智慧嘅，或者佢喺度口噏噏啊，冇所谓咯。因为而家美国嗰个有好多秘密武器好强悍嘅，我廿几年前攞个手机系三年唔使插电噶嘛，手机 哇 系美国做嘅，十几年前用噶啦， 三年唔使插 电，任何地方都听到，卖到$30,000+，但我要外交部批买噶嘛，咁我成日都留手机我唔要啫， 佢哋好多好先进科技嘅产品， 但系唔爱蚀嘅。 乜嘢？ 但系唔会喺向外发咯。 冇，我哋嗰啲手机系全世界通道，三年唔使插电。 哇！咁如果讲到系美国，系其实嗰个 佢系带头嘅，带头嘅， 西带头， 带头嘅，带头嘅。 因为有网友都问到，头先你讲过美国同俄罗斯，就话俄罗斯嘅基本上军备或者系科技上系唔够美国嘅。 唔系佢保护自己得嘅，俄罗斯冇简单嘅，我哋中国都唔会输俾你美国啦。 嗯， 我可以同你同归于尽噶嘛，即系等于大家网友你见到有钱佬有权贵，你唔使射佢噶嘛。你唔够佢冇权，你又冇钱，但你可以同佢同归于尽噶嘛，条命同你一样噶嘛，使乜射佢一 气又 嘥气？使乜嘥气啫？所以我哋喺咩人面前咧？唔系你喺咩人面前，我唔射你噶嘛。 即系好似揸车出街就话架 Benz 仲惊过你咁， 冇错。所以北韩都可以咁嚣张 啊！你一放低， 知道对方惊咯。 你咩千万亿万富豪喺我心目中系 nothing 噶嘛？我随时可以攞你命噶嘛，揽住一齐死噶嘛。 咁如果咁睇，咁你话伊朗其实拎咗全个国家嘅人民同埋所有嘢去做一个赌注嚟讲啦，咁其实会唔会可以摆呢一个先？ 佢冇俄罗斯撑佢，佢唔咁讲嘅，呢啲系攞个国际嘅筹码啦。 讲 大啲啊，呢啲唔关我哋香港人事，哦、你又唔系做政治，你关你咩事啫？问埋啲你与你无关嘅，你有冇能力解决？ 网友问起嘅 问题，你问啲嘢唔关你事，呢个冇智慧嘅，因为你冇能力解决，你冇嘢，冇权力解决，你又冇资格，你又冇参与。咁啊！呢叫八婆文化，自己又唔啱踎喺网度后边啊，古灵精怪，又唔去读书，又唔去学嘢，又唔去做嘢，喺度笃嚟笃去，笃啲无谓嘅问题，嘥时间。又想富贵，又想长命，你真系早唞得啦。问第二样嘢， 好，我哋问啲实际 啲 嘅、 智慧啲嘅嘢。 系啦，即系唔一定要长命，我哋讲翻关于我哋嘅嘢啦。健康就话咧，咁网友问咧，博士可唔可以讲多啲咧？上一次你又讲过话，你饮矿泉水好过饮水喉水。 搞错，所以听错人哋话泉水啫，冇加个矿字。 哦，即系泉水同 以前我用日本泉水嘅，因为日本咧有嗰个福岛事件之后，我就唔用日本泉水。你总之用泉水就得噶啦。 即系咪我 又唔好蒸馏水，你唔好买矿泉水。泉水啊，系啊， 泉水同矿泉水嘅分别系咪？ 梗系分别啦，矿泉水要加好多古灵精怪嘢噶嘛。 哦，因为嗱，以我所知啊，超市咧市面上好多 咧。问第二样啊，问第二样啊，佢、哦、如果呢啲都唔识嘅，叫早唞啦。 好，咁啊，不如问一啲宗教上嘅问题啦，就系话咧，有网友就问到啊，儒释道三教思想之中咧，系咪有一种简易嘅收摄心性嘅方式？咁佢话我哋亦都 我哋摆咗啦，我研究咗之后摆咗个祝福文，你照做就得噶啦，嗰度有喺度嘅功能。 明白，即系所以话咧， 唔好嘥 时间 问第 样 问第 样，问 第 样。 有好多人都想促进下自己健康咁样，香港环境个压力大啊，点样舒缓下个压力啊之类嘅问题啦，大概佢哋。 你识得悭钱咪冇压力咯，唔好第一你学唔好赚钱先。 唔好赚钱，即系好似话唔 好 卡 数。 你拿张信用卡乱差咁碌嘅，咁你梗系实死啦，点冇压力啫？系咪？你一定要学识储翻钱嘅原始嗰个力量最大。 好多人未读完书，一身债，净系嗰啲学生贷款。 呢个政府犯错啊嘛！你政府冇保护啲年轻人嗰个嘛？喺新加坡咪噶，你攞10,000蚊嘅额，你签过咗咧，唔可以追噶嘛？银行。咁香港政府过分着胶，系咪？ 就是 你签10,000蚊卡可以还500蚊嘅，咁啊佢望你唔还钱咁啊，成个信用卡设计咧就系望你唔还钱噶嘛，望你还少少钱争佢钱嚟收你贵你利息噶嘛，你唔好中佢招先啦嘛，跟住佢设计啲嗰啲咁嘅咩嘢无厘头嘅产品点你买，等你又叫你按埋层楼又成啊，咁啊将换咗搵沓纸咧换咗你嗰啲地皮啊楼嘅资产噶嘛，呢啲犹太佬搞出嚟噶嘛，大家唔好中招。 咁但系好多学生而家 唔系你唔富贵你都会安乐噶嘛？咁你如果你控制唔到自己，要争取做乞衣，边个帮到你手啫？ 嗯， 即系话埋俾听，佢嗰套游戏咁样玩法，你会输俾佢，咁你清醒自杀，救你唔到啊嘛！你自杀有咩问题？你有网友打电话入嚟、 啊、 有冇？ 有网友窿啲针就问到咧，就系、是、话博士你中意边一套佛学电影？即系佢一俾你拣个达摩啦。小佛啦，观世音同埋黄大仙，黄大仙唔系佛学电影啊， 黄大仙系道教 嘅。我唔睇呢啲嘢噶，嘥时间，我几多都未得人睇。 哦，就系话其实阿博士就唔睇呢啲。 因为点解咧？一个人咧最简单，你100岁，25岁之前唔系你嘅，你要读书，要翻学。到你25岁后，剩翻75年，三分一瞓觉，三分一工作。到你100岁命，你都25年自己，仲要未计屙尿、等车、行街、病。咁你人生要好苦短噶嘛？当你100岁命多，咁你真系搞埋啲唔等使嘅嘢，系咪嘥时间啊？ 计到数噶嘛。 如果佢咁样讲，咁我哋点样先为之善用时间呢？ 点样善用法呢？ 系咯。 而家有啲香港人有啲极度善用时间，一头食饭二头 咁，佢咪喺度对住个箱仔，咬住口烟仔，睇住啲四仔，右手啊揿住只老鼠仔，左手玩雀仔，咁咪扑街啦！咁咪点样死唔死人咧？ 即系话做嘢就专心啲。 唔系，你最紧要咧，你要将你嗰个工作技能咧，要日日精益求精嘅，要改到最精品嘅。你嗰个技能，自己揾食嘅技能。同埋你起码有两三套谋生技能，你才有信心噶嘛？呢套唔得，我第二套得。如果你唔去学习谋生技能咧，你就靠睇几本书、揿眼网，当自己识好多嘢，你系死紧噶嘛？你唔识用噶嘛？你知道都冇用噶，你都唔识，你冇实战经验噶嘛？自己呃自己。好啦，最简单嘅方法啦，就俾大家发紧达嘅，就唔系你呢一代，你三四代发达噶。你有钱，你系买定啲瓷器，揾个地方收起佢。即是买早呢几十年喺民国后嘅瓷器，或者早几十年嘅中国瓷器，到你二三百年后，你有一代人实有钱噶。好啊，如果你近呢代人，而家你开始买股票，你拣两只股票，我有十蚊啊买三蚊，有千蚊我买三百蚊股票，我唔卖出去嘅。咁我平时咧就要尽量我如果我有电车坐，我坐电车，我唔坐地铁又悭咗钱噶嘛。你悭钱都系赚钱噶嘛，你明唔明啊？你出日坐的士咁啊，人都会癫啦，系咪先？你要悭咗钱嚟咧，你要你揾一两只实质嘅股票，唔卖嘅又唔听嘅，净系我有一千蚊身家，我买三百，有一万蚊我买三千，咁你一路储咯，储咗十年八年，你好多钱噶。同埋你如果你有钱再买地皮，咁你买啲喺啲城市边区嘅，你买啲平价嘅地皮，再有钱啲嘅就一路储咯。 明白。 发达唔难噶，你有方法噶嘛。 是啊，博士俾咗好个方法啦，就系最紧要做好自己啲。 咁你走去学人炒股票，炒成涨一招发达，咁你梗系做乞衣啦。人哋咁多机关，咁多陷阱。 所以就话咧，其实不停咁炒埋， 有冇电话入嚟？ 而家咧有电话，我哋都听唔到，因为时间系差唔多啦。咁今日咧，博士解答咗大家好多问题，同埋讲一啲咧都几惊人嘅事实俾我哋知啦。咁啊系啦，咁啊今日咧多谢郭兆明博士，同埋咧我哋嘅嘉宾大猫小姐就系著名嘅武侠小说同埋。 下次咧系最后嘅一堂啦，一课啦，因为我应承阿萧先生咧，同佢讲酒色财气四课，咁啊下次希望多讲多啲酒色方面嘅嘢。啊，即系好多问题历史，咁啊，大家同啲网友分享，好嘛？阿 Tina 同我揾翻嗰个网友送份礼物俾佢，好嘛？ 好，冇问题。 因为佢问题问得非常好，佢真系佢系一个有心人，即系我哋要尊重嘅。 咁我哋同时会喺科云咧通知翻我哋嘅网友 Harry 噶啦。咁啊，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就系礼拜二八点至九点半，二台呢度有翻我哋酒色财气嘅最后一课啊！咁希望咧下个礼拜再见到你哋啦。好啦， 拜拜， 拜拜。 香港人网，敢讲至好听，我是赵石之。